Hello， 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歌曲《打错了》，出自她2001年的作品。打错了是因为忘记了，还是因为记错了，还是说因为只是想听到一个人的声音，慰藉一下孤单的心情呢？可能在都市生活当中啊，这种阴差阳错呢，时常会发生。而我们在接到打错电话的时候，不妨多一些耐心吧。魏晨和 Ryan B 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《藤蔓之间》。 深陷藤蔓之间，窒息在地里的痛，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。恍然如梦，我深陷藤蔓之间，风干每段记忆，时光的枝桠，最华丽的风沙，待在眼里轮回成沙，等待如花一行牵挂，一念之差在一句话。最美不过是幻想。 Yo， 世界上不像话，最看不最高的众，说的话都可以变化。眼睛睁着再大，不过是雾里看花的繁华。最喧哗的人心里为何住着哑巴？人们总是戴着面具，套嘴，太多无理的危机关系，像一盘鲜花的切，越看像是一幅画，近看原来是照着你吧，恍然如梦未深陷，藤蔓之间。 视线藤蔓之间，窒息在地里的痛，来自那一张优雅嘴巴。恍然如梦，我视线藤蔓之间，风干每段记忆，时光的枝桠，最华丽的分岔，落花飞不过悬崖，剑锋狠狠地刮。分谁凭借他一夜长大，分开谈不上可怕，把回烫伤就放下，刻骨留下一道疤。 这世间太多牵挂，太多红花，时间都会停的去消化，还是算了吧，别管他，如今你还有什么放不下。我一直陷入无底洞，只要学得自己时刻提醒自己，本来真的会痛。不是梦，最美的晚霞凋零的花，在眼里落灰成沙，最伤人的话，低头的把都来自那一张油嘴巴。天边踏放狠的话，夕阳西下，转过身，谁在岁月里留下一行牵挂。 恍然如梦，我视线藤蔓之间，窒息在地里的痛，张优雅嘴巴。恍然如梦，我视线藤蔓之间，风干每段记忆，时光的枝桠，最华丽的分岔。看岁月风化，人世间敲打，心里早已将你的轮廓刻下，穿过水星为你留下一行牵挂。谁会没有感觉世间繁华，匆匆离别恍然如梦。 恍然如梦，我视线藤蔓之间， 藤蔓之间， 窒息在地 这是魏晨在2016年《旅程》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啊，叫做《藤蔓之间》。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魏晨对于浮躁世界的一种内心的表达，就说很多时候有些负面的情绪，或者说你一些心里放不开的结，可能会变成无形的藤蔓，然后来禁锢我们的这种生活。那其实是希望这首歌曲来告诉大家，要无畏生长，一种自我的成长和盛放，所以应该说是很耐人寻味的一首歌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柏芝，2009年张柏芝专辑当中带来的歌曲《乱了感觉》。 心好乱，夜好长，寂寞想找人分担，别以为感情说喜欢，爱自己仍然有人接管。谎言沉船，把爱和永恒分两端，该散的时候谁能抵挡，伤心不断怎能了无遗憾。我的心已经乱了感觉，是错还是对你又怎能察觉，不要欺负想要围剿我伤心的泪，昨夜的爱早已冷却。我的心已经乱了感觉，应该是进是退又有什么分别，爱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再上一回，伤心不能体会，我的伤你怎能体会。

心返嚟，将眼远望，世事如棋，每局应观察入微，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，了解做人道理，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，了解做人道理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这是蔡国权翻唱许冠杰的一首歌曲啊，收录在1992年《听说爱会是精彩》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世事如棋》。都是下棋的时候呢，是走一步看三步，就是要有一个谋划，有一个计划啊，心里面对未来有一定的这个长远的概念。所以说这个下棋的高手呢，往往是胸有成竹。梁乃文1999年《Silence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静止》。一首歌《静止》，那其实也是翻唱花儿乐队的一首歌啊。其实我会觉得说，杨乃文的音乐风格呢，经常是非主流的，就包括说早期的像《祝我幸福》，还有这个《星星堆满天》等等，他的音色会让你觉得很特别。然后再听到这首歌曲哦，翻唱大张伟的作品啊，两个歌手之间的风格是迥然不同，可是呢，却通过这样的一首音乐有一种联系，你会觉得音乐实在是太神奇的，就像是魔术一样。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张震岳1998年秘密基地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勇气》。 需要一点勇气来跟你说对不起，它已经在你的心中，我还爱上你，知道这样不行，

么都愿意，什么都愿意。 这是齐秦翻唱王菲的一首歌曲《我愿意》，收录在1999年世纪情歌之谜这张专辑当中。这是一张非常经典的这个翻唱专辑啊，它翻唱了不同时代的这些情歌，比如说月亮代表我的心，还有寂寞难耐如果云知道等等，在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上面呢，打上了齐秦的烙印，成为另外一种经典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范玮琪2003年真善美专辑当中的一首歌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你有浓浓的鼻音，说一点也没事，反正有没有痛才是爱的本质。一个人旅行也许更有意思，和他真正结束才能重新开始。纪念贴心的日子换分手两个字，你却严格只准自己哭一下子。看着你努力